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在经验世界中，我们都记得一些奇怪的反复出现的东西，一些是判断发生迷惑的东西，一些现实与非现实界限模糊的东西，一些是自我分裂或错位的东西，这正是恐怖的起源。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《死者的眼睛》。 宋清一觉醒来已经是中午过了，阳光从窗帘缝里射进来，像挂在室内的一缕金线。上夜班让人昼夜颠倒，他一想起待一会儿就要去季医生家，心里不禁咚咚的直跳。昨夜的经历还让他害怕，季医生突然提出给秦丽输液时用错了药的事儿，简直让他掉入了绝境。幸好季医生愿意替他保守秘密，不然这事儿就糟透了。可是季医生怎么现在才提出这件事儿呢？宋清在床上坐了起来，用手拢了拢披在肩上和背上的长发，他觉得心情比这头发还要乱。记得当时季医生似乎并没有注意这件事儿，那么现在看来，他其实是知道的，只是假装糊涂罢了。但是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呢？宋清简单的套上一件短上衣，走出了卧室。小客厅里显得冷冷清清的，另一扇卧室的门紧闭着。他想起小刘护士外出实习已经半年多了，这个脸庞圆圆的，一笑还有个酒窝的女友要是还在那就好了，他们之间无话不谈，也许现在还能替他出出主意呢。至于小梅，宋清又感到她头脑简单了些，这样重大的事儿还不能轻易向她透露。季医生叫她过去会有什么事儿呢？她返回卧室，经过凌乱的床铺走到床边，从窗帘缝里可以望见对面楼上季医生家的窗户和一个月牙形的阳台。阳台上的几盆花草已经枯萎了，倒是青青的杂草在盆子里长得很茂盛，这是无人照料的结果。宋清记得以前董雪在家的时候，每天早晚就会看见董雪在给花草浇水。可是自从董雪失踪以后，那阳台上就沉寂了，只有晾衣服之类的事儿才看见季医生在阳台上出现一会儿，很快就消失了，阳台的门也始终是紧闭着的。宋清将窗帘轻轻地撩开了一点儿，看见对面的阳台上晾着的一排衣物好像还在滴着水，这之中有一件白色的东西引起了宋清的注意，尽管那件东西是侧面对着他，而宋清还是辨认出来了，那是一件 吊带似的白色连衣裙，显然是董雪的东西。怎么会现在洗了晾在那儿呢？宋清感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紧张。药剂师说，最近听见过董雪在家里说话，是真的吗？他将裙子洗了晾在阳台上，是想告诉我们他仍然在家吗？那么一年多来他为什么不露面呢？为什么要让人觉得他失踪了呢？一种强烈的寻根问底的冲动使宋清在屋子里踱了几步。他找出了那件在旅游时买的望远镜，从窗帘的缝里屏住气望了过去。宋清没有看错，那确实是一件吊带式的白色连衣裙，另外几件是季医生的衬衣长裤之类。阳台上的玻璃门紧闭着，那种很厚的毛玻璃使人根本望不进去。宋清知道那里面是卧室。再看窗户，窗帘半开着，隐隐能看到那客厅里的一些东西，但是没有人。宋清的心咚咚的直跳，他怕在镜头里突然看见董雪那高挑的个子。如果是这样，这个巨大的谜足以使他晕头转向。宋清久久地望着那半明半暗的客厅，还是没有人出现。季医生还在睡觉吗？不太可能，那一定在其他的屋子里做什么。宋清放下望远镜，脸上有点发烧，像是做了一件不光彩的事。现在他无端地觉得董雪是否失踪与他自己的命运有了某种关联，因为他突然感到季医生提起秦丽输液那件事的时候，眼光里有某种威胁的意思。而季医生之所以这样做，与董雪的失踪又有联系。怎么这样想到一块儿呢？他说不清道理，但是他认为是这样的。正在这时候，床头的电话令人心跳地响了起来。宋清迟疑了一下，走过去抓起了话筒，他感到自己的手在莫名其妙地发着抖。是那个叫兰兰的女人打来的电话。上次他和小梅、郑阳在酒吧里遇见的那个跳艳舞的女人，他在电话里说，作为董雪在市歌舞团时的同事，他一直在为董雪的失踪担心。上次他提到过，歌舞团的一个副团长在董雪还没有结婚前喜欢过他。兰兰想着会不会是一条线索。那次和宋清在酒吧见过面以后，他就想法去打听了，可是至今也没有找到这个副团长的下落，只是听人说在深圳经商，但是没有法找到。他说最近有朋友去深圳，他已经委托朋友了，到那里再想办法找一找。最后他在电话里请宋清去一次酒吧，说是有事要当面跟他讲。放下电话，宋清回忆着这个身着黑纱与他在酒吧里相遇的女人。董雪在的时候，在董雪家里遇见过这个人一次， 看来他和董雪的关系还不错。但是，为什么大家都认为董雪一定是失踪了呢？就因为董雪不再出现，因为季医生报了案，就因为报纸、电视上的寻人启事。宋清撑着额头在床边坐下。兰兰约我去酒吧找她，一定是还有什么要紧的事儿需要当面谈。什么事儿呢？与董雪有关吗？宋清感到事情越来越复杂了。但是现在，他应该去季医生家了。季医生昨天晚上说，明天到我家来谈一谈。宋清就感到给秦丽用错药的事儿并没有完。谈什么呢？季医生和我一起保守这桩秘密，这一点季医生已经承诺了。那么还有别的什么呢？问我董雪去了哪儿，这个我也不知道啊。或者董雪确实没有失踪，要我做点什么？一边想着，宋清走下了楼梯，他的头脑里乱糟糟的。晚上九点，小梅推着小药车进了我表弟的病房，他抽出了一支温度计，熟练地甩了甩，给表弟夹在腋下，然后说： 哎，这天可真热啊，这么晚了还没退凉。 表弟问：宋姐今天晚上怎么没上班啊？因为我表弟这个病房从来都是由宋清负责的。小梅望了望表弟说： 嘿嘿，这个小弟弟的嘴还真甜啊。告诉你，你的宋姐生病了。 表弟有点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。我有些奇怪，宋清昨天还好好的，怎么一下子就病了呢？ 啊，怎么了？感冒了吗？我问。 小梅说他也不太清楚，是季医生转告的，说宋清病了，可能好几天都上不了班呢，让我辛苦点儿。 有什么办法呢？ 就辛苦点吧。护士最后一次对各病房做了照料之后，医院里就渐渐地安静下来了。我安排表弟睡下，然后按习惯到走廊上去吸烟。走廊的地面湿湿的，消毒水的气味比白天浓一些，大概是清洁工小夏刚打扫完卫生吧。我在走廊拐弯的长椅子上坐下，点上了一支香烟，听见有一两声呻吟从某间病房里传出来，我的心情无端的有些沉重。表弟的体温有些上升，是否又该继续输液了？另外，明天应该去看望一下宋清才好啊。在这里待这样久了，也没有见他生过病啊。并且表弟似乎也有这个意思让我去看他。临睡前表弟说，宋姐怎么就病了呢？正想着，我看见小梅从离我不远的卫生间里走了出来，她步子慌乱地向我走来，直说： 有鬼，有鬼啊，有鬼了。 我站起来说：小梅怎么了？ 小梅说她正在里边方便的时候，听见有人走了进来，好像就蹲在她的隔壁，因为她隔着一层木板听见那个人蹲下后的喘息的声音。隔了一会儿， 那个声音就消失了，但是并没有听见那个人站起来走出去的任何动静。小梅觉得奇怪，就有意地咳嗽了一声，但是木板那边仍然没有动静。她想，是不是这个病人来方便的时候晕在里边了，就站起来整理好衣衫，跨出一步后看见隔壁空荡荡的，根本就没有人。但是他确实是听见有人进来并且蹲在那儿的，他说他不会听错。小梅一边说还一边回头看那卫生间的出口，显然是无比紧张。他问我看见有人进出没有，我说没怎么注意到，但是我坐在这里以后走廊上没人走动，这一点我可以肯定。我这么一说小梅更紧张了，她说走廊上没有人出现，那么那个人怎么进来的？哎，我说小梅啊，你没听错吧？他说那怎么会呢？这样吧，你再帮我进去看看，这事不搞清楚我睡不着觉啊。我说那是女卫生间，那我怎么进去啊？小梅急了说，哎，没关系，里边又没人，要有的话就是刚才那个鬼。我的心里头有点发紧，尽管不相信有什么鬼。我说好吧好吧好吧啊，你站在门口守着，哎，可别让别的女同胞进来。我们一起向卫生间走去，小梅走在我后边，还用手在我的背上推了推，好像我能替她挡住什么似的。走进了卫生间，凹进去的一小块地方是洗手台，靠右的一道小门便是女卫生间了。我让小梅站在洗手台边说，没事没事，不会有人，一定是你听错了。说完我便走了进去。头顶上仅有的一盏吸顶灯很昏暗，靠墙一边共有四个蹲位，都是用木板隔开并装有木门的，四扇门有两扇开着，一扇半开着，另一扇门则紧闭，好像有人在里边的感觉。为了不至于太唐突，或者也为了给自己壮胆，我很想的咳嗽了一声，我想如果有人会立即做出反应的，但是没有，空气中只有我自己的咳嗽声显得单调空洞。开着门的蹲位上没有人是一眼就能看见的，我首先用脚将那道半开的门彻底踢开，没人，然后我走到那扇关着的门前，吸了一口气，哗的一声将门拉开，还是没人。我松了一口气走出来，对神色紧张的小梅说，没有人也没有鬼，放心了吧。小梅仍然疑惑地说，那是怎么回事呢？我明明听见有人进来呀，那怎么就消失了呢？我说呀，你一定是想起宋清遇见过的白脸女人了，是不是？ 你如果蹲在那儿的时候想到这一点，听觉出毛病，那也是可能的呀。 小梅承认，她当时是想到了那件事，但是绝不可能听错。 哎， 我说，小梅啊，你的那位英雄怎么还不来破案呢？啊？ 我是指他的那位警察男友郑阳。小梅说，他早就来过了，在这儿蹲了3个晚上，什么也没有发现。 郑阳还对我生气说，都是你们女孩子神经过敏，什么白脸女人、空穴来风，害得他2、3夜都没睡觉，连个鬼影子都没抓着。 我当时想说，我可以作证，这个白脸女人是真的存在的。但是转念一想，那天晚上去季医生家在楼梯上的遭遇，应该是我和宋清的一点小秘密，因为我们是按药剂师的说法去偷听董雪是否在家的。我不知道该不该对小梅讲，于是就忍住了。我只是说，宋清不会乱讲的，他看见白脸女人，也许确有其事。 小梅说，别再讲了，我害怕。 小梅回到值班室的时候还有点失魂落魄的样子。季医生似乎有些觉察地问，你怎么了？丢了什么东西似的？小梅不好意思地讲出了刚才在卫生间里的惊吓，便说， 没什么，我只是有点困。 季医生说，夜班才开始啊，看你后半夜怎么办呢？啊，这就是白天贪玩不睡觉的结果。不说则罢，话一说出，小梅更感到有些困乏了。季医生通情达理地说，先挺住，后半夜让你到隔壁去睡一觉。23床今天动了手术，我先去看一看。 悬念恐怖小说《死者的眼睛》，作者于以健，演播艾宝良，责任编辑郝卫群，录音师蒋树珍，明天继续播出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在经验世界中，我在经验世界中，我们都记得一些奇怪的反复出现的东西，一些是判断发生迷惑的东西，一些现实与非现实界限模糊的东西，一些是自我分裂或错位的东西，这正是恐怖的起源。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《死者的眼睛》。 季医生走出了值班室，夜里的走廊上已经是空无一人了。他走到了吕小亚的病房前，门是虚掩着的，但是季医生还是轻轻地敲了敲门。一个个子高挑的女孩子替他开了门，是薇薇。守护吕小亚的朋友，他认得的。吕小亚正在输液之中。季医生走到床前看了看，吕小亚的脸色不太好，似乎已经睡着了。季医生转身问薇薇：“吕小亚有什么反应吗？”薇薇说：“他就是说，伤口有些疼。”季医生点了点头，说：“这没什么，正常的，逐渐就会好的。”薇薇站起身，将室内唯一的一把椅子让给季医生坐，自己则坐到对面那张空床的床沿上。他忧心忡忡地问：“手术做了，那么吕姐就会好起来吗？这种癌症不会要命吧？”看得出来，微微很紧张。 手术是很成功的， 季医生平静地说着。 一般来讲，子宫癌切除以后，愈后是比较好的。 微微似乎松了一口气，她穿着一条得体的牛仔裤，腿很长，上身穿着一件宽松的米色衬衣，随随便便地坐在那里，却给人一种正好拍时装照的感觉。季医生想：“ 是啊，职业的模特就是不一样啊。” 季医生突然问：“ 怎么，听说你时装表演得过大奖啊？不简单吗？” 微微笑了一下说：“是，那是吕姐的时装设计的好，我只是穿上展示出来，不算什么的。” 季医生说：“那你现在可得好好照顾吕姐了，有什么事儿随时到值班室来找我吧。” 季医生站起身准备出门，床头柜上的一本又厚又大的影集吸引了季医生的目光，他便好奇地问：“ 啊，谁的影集啊？” 微微说：“是他自己的一些时装照片，吕姐让他拿来的，说是等伤痛好一些的时候翻一翻看。”季医生拿起影集说：“ 看一看可以吗？” 微微说：“拍得不好，欢迎指教。”季医生坐下来， 逐页地翻着，时而停顿一下，然后又继续往后翻。突然他停了下来，对着其中的一页出神， 微微不安地问：怎么了？我出丑了吗？ 季医生没有回答，眼光仍然留在那张照片上。这是一张两人组合展现时装的照片，画面中的薇薇穿着金属质感的短裙，侧卧在一张黑色的沙发上，沙发的扶手上坐着另一名女子，穿一条低腰露脐的白色西裤，上身穿一件质地贵重的黑色西服，前面敞开着。在黑色上衣的映衬下，她的胸前到腹部敞开的部分，皮肤的感觉显得特别的细腻和柔滑，而腰部的线条刚好将上下装优美的连接在一起。这个女子的头发盘在头上，嘴唇性感，经过梳理的睫毛使眼神显得很迷离。微微走到了季医生的旁边，看着这幅照片。怎么，季医生，你认识这个穿黑上衣的人？ 季医生摇了摇头说：不，我是在看你躺在沙发上的造型。很优美的啊。 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？ 微微想了想说： 大概是在两年前拍的吧。那时候我才17岁。你看多幼稚啊。 而这个穿黑上衣的模特就成熟多了。这是摄影师故意这么安排的，说这种画面组合既能展现不同的时装韵味，又能增加生命的空间和层次。 他是你的朋友吗？ 微微摇了摇头说不是，在摄影间才遇到这个人的，是摄影师介绍来的，说他叫雪妮，以前是搞舞蹈的。拍时装照这还是第一次，但是我第一眼就喜欢上了他，因为他不止身材绝好，对人还挺和善的。他说他是来凑合的，一定拍不好。他说他已经29岁了，根本不再适合拍时装了。摄影师说他的想法不对，他这个年龄啊，上替型台也许大了点儿，但是拍时装照可正好啊，因为丰满成熟。有的时装啊还非他莫属呢。 季医生问： 那么这个摄影师叫什么呀？ 怎么你对摄影师感兴趣了？ 他叫雷玉，是专门给时装画报拍照片的。 你要有兴趣，我以后介绍给你们。 季医生说：那倒不必了，我随便问问。 怎么，你和这个雪妮现在还有交往吗？ 微微摇了摇头。 他已经死了。怎么回事啊？ 季医生的声音有点紧张。 微微说： 我也不知道，好像是什么突然事故吧，不太清楚。我只是偶然听摄影师说起过，这两年来我也没有再拍过时装照，和这些人呢都很少来往了。 吕小亚在病床上突然呻吟起来，微微忙到病床边去查看。季医生看了看输液情况很正常，便说： 没什么，他的伤口今天晚上会有些疼的。 说完了便走出了病房。走廊上是死一般的寂静。董雪怎么会去拍时装照呢？季医生强压着震惊想着。小梅在卫生间里受到的惊吓无形中也传染给了我，使得我在夜里去卫生间的时候心里总是有些忐忑。一走进那个凹进去的地方，我便不自觉地在洗手台边停顿一下，看一眼那女卫生间的门，静静地关闭着的，左边的是男卫生间。我推开了门，感到门的吱呀声很响。这种时候病人都睡了，走廊上偶尔有一阵不知从哪儿吹来的夜风。我想到了那个从楼顶的半截楼梯上走下来的黑衣女人，脸色惨白，我至今还能听到她咚咚咚的下楼的声音。卫生间的上空有噗噗的声音，我抬头一看，是一只黑灰色的飞蛾在吸顶灯的周围扑腾着，它肥大的肚子给人一种很脏的感觉。我感到它的触须好像是暗红色的。突然，这个飞蛾俯冲之下，气势汹汹地从我的面部擦过，在空中绕了一个半圆，又升到吸顶灯的高度。我第一次感到它那毛茸茸的翅膀震动空气的声音比猫头鹰还要险恶。我看到它被夹在本子中的遗体，它的同类曾被一只神秘的手捉住，夹在秦丽留下的日记本里，确切地说是夹在一本动机不明的仿冒日记里。他给吕小亚包括我都带来了一种隐隐的恐惧，然后他和日记本又一道神秘的失踪，和季医生的妻子董雪的神秘失踪一样。我想到了季医生家里那间没有通道的客厅，想到了那面嵌在墙上的穿衣镜，我相信那是一扇通向其他房间的门。我仿佛看见那个住在他楼下的药剂师在摸黑上楼，在季医生的门外听见了董雪的说话声。我知道自己已经掉进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漩涡之中，一切从那个黄昏开始。23床死了，他叫秦丽，我站在他的病房门口，看见他完全覆盖的白被单下像一段起伏不定的木头，这表明他已经开始僵冷了，但是身体的线条依然优美动人。这很像音乐骤停以后空气的波动犹存，粒子仍然在虚空中碰撞，像我们举头望见的星空一样。我听见宋清惊恐的声音说：“我怕。”一缕凄婉的哭声像游丝一样飘在夜半的走廊上，这哭声来路不明。我听见电梯启动的声音，我不知道是什么人在来到或者是离去。我记起那个夜晚，我们没法判断那哭声的源头。我突然感到自己的境遇十分的荒诞，如果不是表弟住院，我此生可能永远不会知道这个病区的存在，就像我们睡着以后不可能知道别人在做什么梦一样。同样，我也为自己此刻待在这陌生的卫生间里感到奇怪。 如果就是在一天以前预测，说明天深夜几点几分你在做什么，谁能说得准呢？也许在睡觉，也许在看书，在聊天，或者正在咳嗽。而事实是，这一刻我正在卫生间蹲着，看见一只大飞蛾在向吸顶灯发起冲击。那么下一刻有什么呢？我确实只能说不知道。不知道也许是最诚实的回答。胡思乱想之中，我突然听见推门的声音，但是没有人进来。判断告诉我，那是女卫生间的门在响。这一动静使我有些不安。走出卫生间以后，我站在走廊上，摸出一支烟来，用打火机吧嗒一声点上。我站在那儿吸烟，目的是等着那个进女卫生间的人出来。我想看看是什么人。我承认这一举动有些神经质，但我确实按捺不住想弄清楚一些事情的冲动。我看了看表，晚上11:05。走廊上的消毒水的气味包围着我。我一边吸烟，一边用眼角的余光斜视着不远处那扇女卫生间的门。尽管我相信一会儿走出来的会是一个病人或者是家属，但这样也好解除我刚才听见门响所造成的那种无端的疑问。突然在走廊中间，小梅从我表弟的病房走出来，看见我站在这儿吸烟，就向我招手。我赶紧走过去，他将我带到表弟的病床边说， 你小弟的夜还没输完，你得看着点，完了叫我来取针。 我只好不断地点着头。而正在此时，我仿佛听见一声隐隐的叫声。我没有在意，继续和小梅在谈着表弟的病情。但是第二声叫声又隐隐地传来，我相信不是错觉。我一愣，突然像明白了什么，拉起了小梅就往外走。小梅一边推我一边问，怎么了？我来不及解释，只说快走快走快走。我们跌跌撞撞地奔到了女卫生间的门外，里面猛然地响起来啊啊啊的惨叫声。我拉着小梅就往里边冲，事后我记得我是一脚将门踢开的。进去之后看见一个女人在蹲位上蹲着，她用手捂着脸，不断地发出啊啊的惊叫声，像受到了极度的惊吓。我赶紧背过身去，小梅扶起了那个人，并且不断地问，怎么了？等我再回过身来的时候，我看见被小梅扶着的人是微微。我知道他这段时间都在守护着吕小亚，我看见他脸色苍白，身子还在发抖，嘴里不断地说， 太可怕了。 微微说，他刚才进来方便的时候，蹲下以后就发觉隔壁的蹲位已经有了人，由于他没有关上蹲位的门，那个人起来后一边整理衣衫一边瞟了他一眼，然后那个人竟站在他的面前不走了。那是一个穿着黑色风衣的女人，戴着大口罩，两只眼睛直直地瞪着他。微微感到奇怪，继而恐惧，便哆嗦着问， 你要干什么？啊？ 那个人不说话，突然嘿嘿的怪笑了几声。微微感到头皮发麻，不自觉地发出了一声惨叫，同时用手捂住了脸。等他再看的时候，那个人已经不在了，他就蹲在这儿动弹不了了。我和小梅面面相觑，我感到背脊有些发冷。午夜时分，季医生靠在值班室的沙发上，眼前老是晃动在微微的影集里看见的那张照片上。董雪瞒着他去拍的这种时装照，两年以后以这种偶然的方式被他看见了。那一刻，季医生差点忍不住对微微讲出真相。他想说，照片上这个与你合作的人是我的妻子，她叫董雪，而不是她自称的雪妮。但是季医生还是忍住了震惊和怒火，他本想将这张照片要下来的，但一时找不出合适的理由。他想以后还得想法将这张照片拿到手才好。他努力回想着两年前的那些日子，董雪每天准时去美容院上班，准时下班。他实在想不出董雪是用什么时间去拍这些照片的。可能的机会只有两个，一是夜里，在他上夜班之后，另一种可能就是他根本就没去美容院上班。想到这一点，季医生认为有必要去找美容院的莎莎回忆回忆，以证实两年前的那段时间董雪的行踪有没有变化。走廊上有了轻微的脚步声，是一种漫不经心的来回踱步的声音。季医生走出了值班室，看见一个小伙子站在走廊的拐弯处，手指上夹着红红的烟头。那个人看见了他，便走过来招呼：“是季医生啊，还没休息啊？”季医生认出这是郑阳。他对小梅的这个做警察的男朋友没有多少好感，什么原因他却想不清楚。他知道小梅这个时候一定在隔壁的房间里呼呼大睡，但却不想告诉他。因而季医生只是略带嘲弄地问：“怎么又来破案了啊？那个传言的白脸女人究竟是人是鬼啊？”郑阳递给季医生一根烟，不知是真是假的说：“别开玩笑了，我是来陪小梅上夜班的。追女朋友，这叫感情投资吗？啊，季医生，你说是不是？”季医生只好点点头，说：“小梅正在休息，等一会儿她还会查看一次病房的，你就等着吧。”说完，季医生转身回到了值班室。 悬念恐怖小说《死者的眼睛》，作者于以健，演播艾宝良，责任编辑郝卫群，录音师蒋树珍，明天继续播出。